出了一片天，不需要再被谁牵选，不需要谁为你分辨黑白灰，你决定你的一切。生命有太多难题，把世界往前挤，如果喘不过气，我陪你用力呼吸。 Yeah. 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打过几次电梯，你很礼貌，当然我也

是开心，我们该学习，学习爱，学习珍惜秋天的空气，总是让我想起你。今天的天气，是不是你在哭泣？过去已过去，勇敢走下去。他并不是你，有些遗憾最美丽。我回到过去才发现，才看见，原来自己爱的一直是你。我回到现在才发现，我们不知所措，可是已经来不及。爱需要勇气，牵着他心却在哪里？我试着忘记，自私爱到底。我回到过去才发现，才看见，原来自己心里全都是你。我回到现在才明白，这份爱放不开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我真的不懂，我试着去爱他到底，才一直相信已把你忘记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事到如今，不 能埋怨你，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，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。闭上眼睛，想起你的情，难忘记你我承诺的约定。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Annie， 我不能失去你。Annie， 我无法忘记你。Annie， 我用生命呼唤你，永远地爱你。 我已不小心失去了情感。

在流，当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，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 前进就要说再见，往事一幕幕的重演，多么留恋，从歌声的到底爱我给你的还要多，往后的梦叫我向谁说，也许明天我再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Thank you. 是是非非，开始总是最美，放了感情你却任它枯萎，舍得我独自憔悴。从来不为